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策划把我国军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当作问题一事，3月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这次弹道火箭发射训练是我国军队的一场经常性训练，其目的在于坚决粉碎美国和敌对势力变本加厉的核战争阴谋活动，光荣地保卫祖国和民族安全。眼下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执意强行一场旨在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打击我国的联合军演，来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造成局势接近核战争边缘。根据不定什么时候演变成实战的严峻局势的要求，保持高度的激发状态，千方百计的增强能够毫不留情的消灭侵略者的强大遏制力，这是主权国家正当的自卫权利。但是美国和敌对势力动员一大批战略资产和庞大的武力，来公然进行一场旨在实施对朝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实战训练，反而发动联合国安理会指责我国军队的经常性训练是一种威胁，并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公报，这是一种贼寒捉贼的强盗行为。我们全面反对那粗暴践踏主权国家自卫权利的联合国安理会公报。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一起举行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战争演习，是逼迫我国采取超强硬行动的根源，这是公正的国际社会一致的评价。我国早已多次明确地指出了联合军演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恶化本地区局势的危险性，并这次也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是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使命的，他如何对待我国有关联合军演的控诉和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别有居心的动态，将是一个他在国际社会面前证明是否尽到其责任的重要机会。我国军队将按照早已所声明那样，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我国行使自主权的领域迸发出一点火星，就会用装满核弹头的无敌火星炮彻底炸毁侵略和挑衅的一切据点，使之再也不能生存，并可靠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我们一定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我国的和平与安全，还将积极贡献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